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593集，虚幻的红花下。林焰火说着，抬手就要一掌拍上去，与此同时就感觉面上一凉。林焰火眨了眨眼，低头就看到自己没在床上，而是在地上，还是趴在邹良身上，只是邹良衣服被扯开的样子和刚才不太一样，然后邹良的肩膀上有一只凤凰烙印，他手里还拿着一个酒壶。林焰火眨着眼，咂摸咂摸嘴， 酒味儿，哑巴用酒泼我，然后我醒了，好像刚才是不对劲儿。 你醒了？ 邹良不确定地问林业火，林业火眨眨眼，随后搔头。 做梦呢？ 我很怀疑。 林业火瞧了瞧邹良被自己扯开的衣领子，咳嗽了一声，将他衣领铺铺好，略感抱歉。 你也不吃亏。 我的确不吃亏，其实你比较吃亏。 邹良点了点头，指了指林业火。林业火一愣，坐起来就感觉身上凉飕飕的，同时红色的衣服滑到了腰际的位置，低头看。 你死哑巴臭流氓，你干嘛了？ 林业火拽着衣服翻上床，迅速裹住，然后扯下床帘，探出头，眯着眼睛看邹良。 我睡到一半，你突然投怀送抱扑上来，脱了衣服拽着我就滚。 邹良无语地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林业火惊骇，伸手摸了摸头。 幸好你拿酒泼醒我，好险。 邹良有些无奈，其实刚才感觉还不赖，要不是某人突然眼露杀气要对着他来一掌，他还不舍得弄醒他呢。邹将军表示十分可惜。林业火穿好了衣服爬出来，狐疑地看四周，最终目光落到了床头矮柜上的那一盆桔梗花上面。林业火回头看邹良， 你确定我醒了？ 邹良微微一愣，点点头。 那你呢？你确定你也是醒着的吗？ 林业火突然伸手一把将邹良拽过来，顺便伸手摸他腿。邹良一惊，抓住林业火的手。 喂，你不用那么直接吧，来点前戏酝酿下情绪，这种事情讲究情调。 脏心烂肺啊，你竟然一口气说这么多话，你不是哑巴吗？ 你要干嘛？ 林业火抽出邹良绑在腿上的一根黑色的布条，抖开，这布条其实是一块黑布，十分的轻薄，但是很牢固，用途很多。林业火一把用那块黑布罩住了那盆红色的花。 我们找公孙去。 邹良点点头，和林业火一起离开了客栈。而南城的客栈里，白玉堂坐在床铺上，无奈地看着身边，一旁展昭正搂着他的胳膊用脑袋蹭，就跟每天早晨大虎小虎蹭他的举动差不多，边蹭还边喵喵叫。白玉堂扶额，他现在更希望是他疯了或者做梦。 做梦？ 白玉堂瞧了瞧展昭，皱了皱眉，无论他和展昭谁不对劲儿，都是因为进了这房间睡下引起的，于是想法子弄醒一个就行了。白玉堂想到这里，伸出双手抓住展昭的肩膀用力晃。 猫猫， 展昭被他晃得喵一声，伸双手抓他，白玉堂赶紧躲开，展昭就追过来，也幸亏白玉堂会如影随形，被展昭撵得满屋子乱窜。白玉堂落到床边，一把拽起毯子丢向展昭，将他一把兜住，就听到里头喵喵乱叫。白玉堂将展昭连同被子按在床上，觉得自己就算没疯也快疯了，只是按了一会儿，展昭忽然没动静了。白玉堂微微一愣，心说不是闷死了吧。 赶紧一把掀开被子，但是掀开被子的同时，就见展昭随着被子一跃而起，一把将他扑住按在床上。白玉堂就见展昭像是成功捕获了耗子的猫似的，十分得意。 喵！ 白玉堂望了望天，突然伸双手捧住展昭的脸。 最后一招了，你要是真没醒，那就索性再睡一会儿。 说完，白玉堂一手滑到展昭后颈往下一按，扬起脸，稳住。白玉堂感觉到展昭的嘴唇和脸变得滚烫的同时，还感觉自己也有些烫，而一双手正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脸和脖子，顺着脖子沿着胸口摸下去，还有肩膀和胳膊，随后喵喵声不见了，就听到有人在他耳边呼唤： 玉堂，玉堂，醒醒。 白玉堂忽然觉得眼皮很重，眼前的景象也有些混乱，但是展昭的声音却是清晰了起来，同时那双手正在轻轻摸他的脸侧，声音一如既往的动听。白玉堂猛地睁开眼睛，他此刻已经意识到做梦的那个应该是他。很快眼前出现了展昭焦急的脸，白玉堂注视着展昭的脸，有些不解，这猫是急火攻心还是怎么的，脸和耳朵跟煮熟了差不多，通红。 你没事吧？ 展昭扶着白玉堂坐起来。白玉堂甩了甩头，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湿漉漉的，就看到胸前的衣服是湿的，头发也是湿的。展昭身上也都是水，衣服湿了一大半，正焦急地看着他，那眼神嘛，担心之中还带着些不一样的光彩。 猫儿， 白玉堂看着展昭有些茫然，展昭长出一口气。 被你吓死了，你刚才正泡澡呢，我突然听到哗啦一声水响，我就跑过去一看，你竟然在浴桶里面睡着了，还整个人沉到水里去了。 我沉到浴桶里？ 对啊，你也是的，你睡死了进到水里你竟然都不醒，我把你拽出来之后好半天你才醒的。 拽出来， 要是传出去啊，堂堂白五爷差点淹死在浴桶里，看你以后怎么混。 你帮我穿的衣服 啊？不知道啊，刚才一着急没有看清楚。 看什么没看清楚啊？ 这不是重点。 展昭眯起眼睛瞧着白玉堂，顺便又瞄了一眼湿漉漉的白衣服勾勒出来的身体线条，骚耳朵。 耗子好身材呀。 白玉堂嘴角微微地动了动，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嘴唇上还有胸口那滚烫的感觉还在。白玉堂又看了展昭一眼，展昭也在看他。目光一对，展昭咳嗽一声，站起来去拿床头柜上白玉堂换洗的衣服。白玉堂就注意到展昭脖梗和下巴连接的地方有一个淡淡的红色的印记。白玉堂突然咳嗽了起来，也有些尴尬。 你是不是冻着了？ 没。 白玉堂抬头，话却说不下去了，他的目光被矮柜上的那一个盆栽吸引了。 红色的小号的桔梗花。 白玉堂微微皱眉，换好衣服站了起来，盯着那花看。 怎么了？ 这花好像有些问题。 魔花？ 赵普和一众影卫听到公孙的话之后都惊讶了。 这花不是让人做梦，而是让人分不清现实和虚幻，就好像你好像是清醒的，但实际上你生活在幻觉里，但是同时又不影响生活。那位老郎中告诉我，这花又是传说中有，就好像当年一颗吸引了隋炀帝的琼花一样，花虽美，带来的就是不可估量的疯狂。 那这花会让人有什么幻觉？ 根据人血液的不同，被影响的程度也不同， 而一旦中招就会看到。 看到什么？ 赵普见公孙突然犹豫，赶紧追问。公孙莫名有些尴尬，搔了搔头。 传说也有可能不准。 那究竟是什么？ 公孙张了张嘴，最后还是无奈开口。 看到自己最想看到的美梦成真的感觉，但是同时有可能产生误差。 误差？因为中招的人不知道自己中招，也就是说他虽然生活在幻觉之中，本身却是清醒的。再换句话说，他什么时候睡过去，什么时候醒过来，自己都不知道。就算是在走路睁着眼睛，就像他刚才小四子那样，但也是在做梦。 这花相当危险，你们在哪儿找到的？ 众隐卫面面相觑，赵普和公孙对视了一眼，隐卫们脸色好难看。这时候就见折影对两人招了招手。公孙和赵普带着小四子和小梁子跟着折影走出破庙的后殿，一直往前走，走到一个小树林，上了一个陡坡。折影往山下一指，公孙和赵普都愣在了那里。就见山坡下边漫山遍野都是稀稀拉拉的红色小花，长满了整个山谷，一直往远处延伸，一望无际。良久，就听身后有人说话： 你们说这会不会就是红鹰谷的来源呢？ 公孙和赵普回头，就见展昭、白玉堂、林业火和邹良都来了。林业火和白玉堂手里都拿着两个盆栽，盆里种的就是泛琼花，而开口发问的不是他们四个，而是不知何时落到了一旁的阴侯和天尊。 那你确定我们现在是清醒的吗？ 公孙沉吟了片刻，摇摇头： 不确定。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